的相信一杯咖啡那里的我并非真的存在，只要敲敲杯子摇摇桌子，你就被瞬间拉起的皱纹锁紧墙。我是和桌上的木纹相匹配的非常微不足道，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